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当中指出，近年来北京立足全国文化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文化和科技资源优势，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新时代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鼓励更多观众走进剧场，文化部门给剧场和剧目提供了资金补贴，让更多普通观众受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演出艺术处处长郭竹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要求的是设置30%的低价票，那么每卖出一张我们给补一张，补100块钱。民族歌剧啊、交响乐、民族音乐会呢，我们是以卖出一张补200元，它必须全场设到30%以下100块钱以下的低价票。 除了商业性剧场，北京的高端演出品牌也把目光投向了基层文化中心。已有21年历史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年就把一台浸没式歌剧搬进了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说，这个场地的水准不亚于大剧场。 我们在选择剧场的时候，不是光看它的名气和它的这个外在的一些条件，我们其实很注重观众的贴近的临近感。当时改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留了很多可行性和空间。 数据显示，15以来，北京不断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文化设施逐步完善。以2017年为例，北京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9.2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4.2倍。 太阳出来，喜羊羊。 这是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基地演出季的开幕演出。台湖镇镇长曹东坡告诉记者，通州围绕舞美中心打造台湖演艺小镇项目，不仅是演出，还将催生文化产业和人才的聚集。 小剧场、原创剧目，吸引一些年轻人到这里面进行这个创业，舞台剧的编制啊、演出，同时呢，我们也承接一些啊这个文化创意的这种展演、交流、版权啊交易这相关问题。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百名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开幕。展览展出了40多个国家的上100名外国摄影师的500多幅摄影作品，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给北京带来的巨大变化。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号。东城区历史文化传承展示项目合作协议签约暨40年我和我的东城专题片开播仪式昨天在北京电视台举办。40年我和我的东城从昨晚开始到本月26号每天22:40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首播。系列专题片通过聚焦中轴线、王府井、南锣鼓巷、东四等主题，从不同侧面向观众展示了40年来东城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各项事业取得的进步。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正在大剧院戏剧场进行第3轮演出。它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30年前一批年轻的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故事。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啊，我今天早起的时候还在想啊，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一直到12月31号，哎，我们都可以说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几。从今天开始，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二，然后呢，一直，当然我还会在工作日一直陪伴大家到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一，也就是12月31号。乐享生活，我个人就不主持了。那从1月1号开始呢，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20到4:00，收听 FM100.6，我为大家带来的乐享下午茶。所以今天我们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周二啊，我对面的两位嘉宾呢，完全没有想要跟我们聊天的意思，就是，都在跟2018年最后一个周二的876的直播间疯狂的合影当中，疯狂合影，这两个人真是 疯狂自拍， 对啊，你就跟我们的 logo 疯狂合影当中嘛， 是有一点疯狂， 最后一次合影好吗？ 对，因为确实是，我们微博上面也有听众说，哎，这是咖啡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了， 是吧？ 在我们乐享生活，那当然了，没有周二了 啊，下周 2018年没有周二了，下个周二就是2019年的1月1号。你看刚才我说那么大一段话，他都在自拍，完全没有听到。好了，今天我们要讲咖啡主题了，那马上你俩拍也就拍，然后还要交流自拍心得。 是的， 我们有广告时间，我来给你们拍，是不是？有人说每天上来都感慨一番，这样好吗？对，因为特别感慨啊，他不是在跟这一年说再见啊，就我个人来说，是在跟我的过去的4年的时间说再见啊。你说把我们算上工作吧。如果我这辈子能工作40年，啊，这4年也占据了我工作时光的1/10啊，同学们，所以我非常的感慨，就是要感慨，每天都要感慨一遍， 好感慨。 你们不应该陪着我一起感慨吗？一直到12月31号，我就不心里默念，为什么？我觉得就要说出来啊，心里默念我会抑郁，对，就是这样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有时候心里想什么就得说出来，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啊！ 对， 不要以为我不敢点你的名。微博上面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也给我们带来了咖啡的图片，而且今天的图片很有意思，我们是要跟大家说世界各地的在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现在这样一个节日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大家爱尔兰咖啡啊，阿拉伯咖啡啊，罗马咖啡，哎，那个这些都是以地名儿啊。请问这个 Miko 同学，牛奶咖啡是个什么鬼？ 牛奶咖啡 乱入是吗？ 不是，这又是一个神梗。对， 哦，行，好， 一会儿我们慢慢聊。 一会儿我们留着啊，这为什么在爱尔兰、阿拉伯啊、罗马啊、这个土耳其中间，哎，乱入了一个牛奶咖啡呢？ 很特别，有没有？看着， 确定不是一个组合的名称啊。OK， 微博上面今天跟我们聊天，还是唯一的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我们确实是咖啡主题在乐享生活的收官之作了。那最后一个2018年的周二，你准备好跟我们聊天了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悠然说正在喝咖啡的飞过啊，就是确实你看，其实2018年我们增加了很专业的这个咖啡主题之后，我看到两位在朋友圈里边上一次见面会之后也很感慨， 对， 就因为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的咖啡的问题，也很明显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越来越专业，对。 而且因为今天在微博上面还有朋友说周末去逛了超市，然后呢就去了这个咖啡饮品区，发现现在挂耳包、浸泡包唱主角了，基本上占领了货架。你看大家也会再去选购咖啡的时候去关注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些点。 嗯， 对。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感慨的原因啊？ 对对对，我就真的特别感慨，而且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改变和趋势吧。我觉得从咱们年初最开始一直还在聊速溶咖啡，现在都没有人在提速溶咖啡的事儿了。 对，即便是说问到，可能也真的是好奇说还能不能喝这个点， 对对对， 倒也不是说 少有 了，不是说要把速溶咖啡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选项了。这是我们在乐享生活说了一整年的咖啡主题之后，我们非常开心的一点啊，说回到主题，图六呢感觉回到了古希腊，对，确实今天呢，因为我们要讲各地世界各地的咖啡， 对， 而且好像感觉这个是以地名儿，就是真的，我们这个划分是，以在这个地区，比方说爱尔兰咖啡，是以说在这个地区的特色。就是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类，这个品类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呀？ 其实就是只是说这个爱尔兰咖啡它就是在这个爱尔兰被比较广泛的流行的一种喝法。然后呢就因为爱尔兰人可能很喜欢这样喝，然后其他国家人也觉得哎这样挺有意思的，然后就 对 其实 就被 叫做爱尔兰咖啡，其实 是一种制作的方法。 对，它刚流到欧洲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针对各地的一些改良的做法，然后冲煮的方式，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添加的不同的其他的食材呀、或者香料啊， 对，因为可能每个地域的人本身他的那个饮食习惯啊，可能常用的食材啊，这些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能有了咖啡这个饮料以后，他就根据各自地域的特点，可能加一些，比如加牛奶、加香料、加各种奶油啊， 酒 都有可能。 像爱尔兰，因为我们今天讲冬天。可能比较适合冬天的一些比较暖的咖啡嘛，像爱尔兰它就是加一点点烈酒，然后就会觉得可能爱尔兰的天气也比较冷吧，他们就比较适合这种稍微热一点的，然后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烧的过程，就让它就整个就会变得很暖。 好，哎，大家是现在都不愿意不愿意面对，是这样啊，对，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是最后一个周二，不好意思啊，就是我突然跳到了圣诞节前的那一周，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跟圣诞节相关的一个话题，所以谢谢你们的更正啊，我要更正，今天是倒数第二个周二，谢谢你们的更正，对，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因为今天早上可能也吹了凛冽的寒风， 已经 准备好过圣诞了， 对， 是不是 为了忍住不咳嗽，然后就哎就想着今天是不是最后， 太感慨， 对，是不是最后一个 进入了仪式感的一周？ 哎，怎么办？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不太想做这个节目。哎，这不是最后一个？对，你们说的非常好，你们说的非常好啊。啊，还有人说，说第四张图点大了，看觉得有一点密集恐惧症。 对啊，这是这张图的亮点之一。 小疯子说才十八号，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周二？对，你们提醒的很好，是我的问题啊。还有人说西亚的口味是比较浓郁的吧，这个咖啡，因为都是用锅煮的。 对， 它其实是对相对会更浓一点。对， 好，这个 浓稠，它都不是浓郁。 对，其实图六是土耳其咖啡。 为什么土耳其咖啡会给人一种回到了古希腊的感觉？ 可能是它的这个器具让大家看起来比较古代欧洲的那个感觉吧。 但是虽然说刚才我有一个一晃而过的失误，但是我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人指出我这个失误，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有认真在听啊。 其实我们俩刚才交流的也是下面还有一个这 个。对，就是大家都有认真在听，你们俩为什么不指出，你们是不是真朋友？ 我说了，然后你沉浸在自己感慨的情绪。 太小声了，你觉得太小声了。 没有，我们在想可能因为下周二圣诞节， OK， 那就不算吧。 你是不是要休假？ 正好是圣诞节。 你渴望的休假。 我们连元旦都不休假啊，这样的节我们也没空休假。对，确实是今天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啊，大家也听到嗓子不太行，然后呢为了忍住咳嗽，这个肺都忍疼了，就真的是 一会儿来一杯咖啡。 对，谢谢大家的提醒。不行，还在这种刺激性的东西。我今天上班的路上我还在想，我说真的是不经躁，就是还是得这个养生的话题啊，得一直连续性的跟大家说。我确实是这个周末用嗓有一点点过度啊，就是也参加几个朋友的这个 肉桂咖啡 活动。好，谢谢你们认真听啊，也谢谢你们指出了我这个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啊。说这个咖啡加酒啊，在邓丽君老师的歌里边会提到。好， 是 啊。还有人说今天是如约赶来，说一下我们的想生活，我个人给他带来的隐形的福利，就是买挂耳包多送两包这事儿呗，就是对，这个特别隐形啊，我跟你说，想要怎么 低调的， 对，想要知道怎么来获得我们隐形的福利，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了，回到主题了。爱尔兰咖啡刚才仅仅是讲了一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地域性的分类，是它的做法的问题。爱尔兰咖啡的特色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对，它会有一点点酒， 这个比例呢，或者是有它地域专属的一个配比的， 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严格的配比。 两勺，对，它会有酒，然后有那个奶油， 对， 它口感是喝起来可能会有点甜，然后有点酒的那种感觉，就是 辣辣的，甜甜的， 对， 它会烧一下， 很醇厚的那种感觉。 它的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酒起到的作用仅仅是调节口感吗？还是因为有一些我们知道加入酒的目的也是为了炫一点嘛？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 对，因为爱尔兰它那个它的爱尔兰威士忌就很有名，所以它会，而且威士忌的那个颜色和口感其实跟咖啡也还是蛮搭的，所以它会添加。因为爱尔兰人本身就很喜欢喝爱尔兰威士忌，然后他又喜欢喝酒，这个又是他特色的酒，所以他就会把这个酒加进去。对，然后再加一些，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可能会加一点糖，然后加一点奶油，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它还 又有酒又有糖又有奶油，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味道？ 它很神奇，就是你可以把酒浇上面点一下，就如果你很想要仪式感的话，你可以点那一下，然后它会把奶油的外面烧的稍微有点焦，就真的特别美，那个画面 啊。 然后烧过之后，它会有一点那种焦香。然后把酒的酒精又挥发了一些，就 奶油会有一点点焦焦的香味儿， 就很神奇。 这不是焦糖，这是焦奶油。 对，就是 表面烧的那种，就有点像我们外面吃那种布丁，然后用那个火枪烧一下那种焦焦的那种感觉。嗯， 哦，所以它加入了这么多的，我们算辅料吧。 对， 之后。它还能叫咖啡吗？我不知道它咖啡的味道还会比较浓吗？ 有因为你喝到的液体还是几，它主要还是咖啡，它酒加的比较少，可能就，20毫升这样， 小勺一般， 对对， 就浇一勺，然后点一下， 对， 嗯 啊，它可以把酒和糖融在一起， 对啊，因为它有糖还有奶油嘛， 嗯， 对。 对，糖也是很少，就可能一小勺两小勺这样。 哦，那爱尔兰咖啡整体来说口感上面我们是偏甜，还是它这个酒的味道会在 里面，对，它可能会有那种比较厚的感觉，然后有上面可能你喝一开始可能会有奶油的那种感口感，然后下面就是咖啡和酒融在一起的味道， 说通俗了就有点像奶盖的那种感觉，就你在喝那个就像奶盖茶似的，你下面是咖啡，上面是有一点点奶油的那种。 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奶茶控？你这样一说我瞬间就明白了。 对。 好了，就是这个一听两位就是我的真朋友啊。而且呢这两位真朋友，我刚刚突然想起来，今天真的是不好意思啊，身体不在状态，我跟他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没有介绍他俩啊？对， 好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 我是没有介绍他俩。但是呢真的要给今天刚刚加入的在听我们倒数，因为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就是很觉得这是节目要结束了，因为昨天我跟大家说我们开始进入到倒数第11期，然后今天就会倒数第10期，从19、8期开始这样倒数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觉得这是罪，什么都是罪，你知道吗？好啦，其实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跟我们2018年咖啡主题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一位是月川。 Hello， 哎，这个事儿是月川。旁边那个事儿呢是 Miko。 大家好， 稍微深沉一点的是 Miko。 那今天呢我们跟月川和 Miko